国家一级演员李金明为大家带来《金沙江》选段，有请。 下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曲江池》。

幸福高、啊啊说什么大街小巷走，你说什么